关于病房里面的清洁问题。病人房间里头应扫除清洁，凡一切杂物可以搬动的，最好都要搬空。一方面免得动摇妨碍病人，二方面免得住念人出入不便。病人的心事若是清醒的，必定要面向西方，常常指导病人心作往生西方想。我也要教他右写吉祥卧。这时，病人为痛苦所逼，心不安定，那么就要变通了。如病人自己觉得，要怎样才能令心安定？怎样才能令正念容易提起，那就都要随顺病人自己的心意了。病人床前必定要设立西方三圣佛像，或单尊阿弥陀佛像。佛像前需要供养香花等品，佛像需要向着病人的面，使病人心生敬仰。设使病人有大小便秽者，随即叫亲属换洗清洁。病人若到了快要断气的时候，身上如有大小便秽者，那就不可换洗了，只管发心帮助念佛，即使有晦气者，助念人要晓得，助念是担任如来救度众生、出离生死的责任，岂能为这些晦气的缘故就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吗？何况我们每个人临命终时，这个分段生死的身体，谁能保得都没有变会呢？若是这样的一想，这个心自然不会顾虑晦气了。对于病人身上的变秽，必定要等到气断、全身冷透以后，方可换洗。床前所供佛像，不可晦气亵渎。但是，为了照顾快要断气的病人的正念，就是有便秽，也不可以去洗涮，恐误病人往生大事。这时的不洗涮是不得已的， 虽有晦气亵渎，是没有罪过的。